琥珀色的黄昏，最每一秒被挑安，等着被遗忘的时光，守着左耳手腕，我也不是遗憾，只有点鼻酸，有些爱再怎么去温暖